还没有来上课，但是有买这个课程的光碟的同学啊，他说问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在考虑那个，就牙医师好像说让他植牙了，他说不是说肾牙属骨属肾吗？他说植牙会不会伤到肾啊？就问我这样的问题，那我就说我要来问一下班上有没有人植过牙，然后发现植了牙之后身体变得很坏之类的，有这样的人生体验的人吧？你们有人有植牙过吗？ 他植牙不是已经就是身体坏了怎 么样？他们好像是摔的还是怎么样？哦，那个你们有没有人植牙过的？可不可以举个手我看一下？本班有没有人植过牙的？啊？有吗？看起来怎么如此之健康是吧？哦，所以 一颗要8万。 那我宁愿缺牙算了啊。那啊，怎么样？怎么样？ 有这种案例哦。 哦，对，上来告诉大家好不好？像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都非常的了不起的啊，就是不逼他出来就是不行。 这个是这样哦，一个朋友是今年要植牙，可是那时候他有稍微感冒，然后我跟他说你这个植牙很危险，因为植牙再打一些消炎药，你恐怕引邪入肾。那他说我什么状况？说可能搞不好会耳鸣，就不幸严重，那耳鸣半年现在还没好。他植完牙，他就因为有这个顾虑，他还问他的牙医师说。这个这样子感冒能植牙吗？医生当然会跟他说没问题，就做吧。所以他还花了6万多。不用多久，大概一个月内他就植完牙，隔个礼拜就会开始耳鸣。对，然后呢很神奇。然后这是今年的案例。 好，谢谢哈，谢谢。所以那同学就知道，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植牙到底多伤，但是像古时候说是张仲景觉得说有时候不应该下的时候用的下法就不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啊，那些什么消炎药啦，什么退烧剂啦，什么打点滴啦，抗生素啦，没有一个不是下法啊，都会让身体忽然虚寒，然后那个邪气可以进到更深的经脉，然后从此以后种下很不好的病根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学伤寒的同学要知道一下啊，就你不能让那个邪气这样子一直沿着经络这样子跑进来啊。那不是像张仲景的伤寒论，就是太阳篇的篇幅是最多的，就除了太阳篇本篇之外，还有讲到很多他说传到哪条经要怎么把它拉回来救出去。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他非常非常用心的希望感冒不要往里面的经钻，因为进去以后都不得了。那可是现在我们西医的做法我想是完全没有顾虑到这一点。就像如果我们是看桂林古本的话，就会发现张仲景是把消渴病，也就是现在俗称的糖尿病尿崩症放到厥阴篇，就是如果你是厥阴的话，你的邪气已经入了厥阴的话，你的体质就会受到改变啊。所以这些都是学中医可能要注意到的一种思考的点啊。那刚刚那个说到植牙，陈助教在旁边碎碎念了一句熊属骨啊，就是老鼠这种动物不是啮齿类吗？会不断的咬咬咬，然后牙齿不断的长长，对不对？所以呢中国古时候有好些个方，就是让掉掉的牙齿再长新的出来啊，虽然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还可以长一排新牙，那这个就是要弄一只公的老鼠，然后把它蒸烂，然后再把它打碎，然后做药丸啊，还有其他药要加进去。那我这样说好了，那个方子写的比较完善的，比如说像陈士铎的方书就有。那陈士铎这个人有多可靠呢？如果你看他那些方，可能是父亲祖传他的份上，他通常会很有效。所以你们下次呢，如果我们家陈助教又抓到大老鼠的话，你们要来烹调一番吗？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还是买实验的白老鼠。我跟你讲，等到你真的要去植牙的时候，如果是我，我一定会后悔我当年没有把那只大老鼠做成药丸。因为我觉得如果吃一只老鼠，如果只省掉那么多汁，等它省6万块的话，我一定要吃老鼠啊，就是8万啊，就给你8万块的利润，让你吃一只老鼠，你吃不吃？我觉得我会吃哎。 那老鼠要 去毛？哦，那个所有的做法，请看方书啊，我现在已经忘掉了，因为不是家常菜吧啊。那还有一些乡下的那个偏方是什么？你知道，就是爬在地上的大蚂蚁，抓起来拼命多吃也会长牙，对不对？那你们也，如果有人住在山上，蚂蚁很多的话，你就不妨在地上铺一条什么麦芽糖还是蜂蜜，就采收几瓶蚂蚁回来我们来吃。那蚂蚁就比老鼠好吃多了嘛，对不对？晒干磨成粉装胶囊哦，很好解决。怎么样？大家露出奇怪的表情啊？像古时候的方术，如果小孩子消化不良啊，那种就是肠道这边破那边烂，那最有效的方就是蟑螂烤熟了喂小孩吃嘛。他说需要这种蟑螂的小孩吃蟑螂就会觉得非常之美味哦，不需要你去灌它。那不需要的就会觉得很恶心，就不会吃啊。所以，那这种家常菜你们觉得如何啊？啊，当然还是不要学好了啊。但是我觉得老鼠骨头或者蚂蚁啊，我觉得我牙齿一年不如一年了，可能过几年就会听说我吃老鼠了。对啊，我们应该杀什么天竺鼠啊、土拨鼠啊。 没有那种甘蔗园的大田鼠。 哦，那听起来很棒，可以啃甘蔗的老鼠，一牙很好。你抓得到吗？ 是有人在卖 吗？有人在卖啊。 对，南部那个叫三合肉。 真的这么好？那各位同学，这位同学一定要。一定要接他的电话，他是一个潜在的药头啊，有一天我们可能会需要他啊，这样非常重要。那好，我们继续往下面讲啊。那桂枝加附子汤啊，6枝21条。我在想说，那个倪海厦先生的技班同学看我这样教会不会发狂？就哪有人教他们像我这么慢的？啊，这个他们大概教的非常快吧，就是3礼拜整台就教完。那他说太阳病发汗碎漏不止，哦，这个地方是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亡羊，就是你的，你听过亡羊补牢吧，对不对？就羊跑掉了，他就补那个牢，很麻烦，对不对？那这个亡羊的羊是阴阳的阳，就是你的阳气跑掉了，然后你抓不回来了。啊，就是把他跑了，你抓不住叫亡啊。那这个其实人的体表在发汗的时候一定会有阳气的损耗，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所以才要用那什么桂枝大枣这么多补的药进去，才能让你好好的发个汗，不然的话人没事在那边发汗会虚，对不对？那至于说如果一个人的表面的这个阳气都没有了，那他通常会有什么症状呢？就是汗会流不停。那这个跟我们上次讲的营卫不调的汗流不停是有类似的，只是营卫不调的汗流不停，你知道它里面还有营气，里面还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分到胃气，所以它不叫做有病。可是如果这个人真的胃气啊虚损得很厉害的话，他会汗流不停。因为这件事情我有一个个人的假设啊，就是我常常说人的身体的水分你要去分它是活的水还是死的水。如果那个水是活的水，身体不会轻易的把它排掉，但是如果那个水的能量已经太稀薄了，身体觉得它是异类了，那身体就会放它走，所以那个汗就不会再停了。所以如果你表面的能量已经太稀薄，以至于你的表面的水已经不被你的身体认同为你这个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你的汗就会不停的流出去啊。但是会不会损耗呢？还是会损耗了，因为汗是心阳从营分通到胃分再经过气化再排出来的东西，你只要有出汗一定会损伤到心阳啊。那这个太阳病发汗呢，发汗我通常是用麻黄剂，对不对？那麻黄是一个不管3七21就把你的汗抓出来的药。那如果这个人本来是很虚的人呢， 那可能就会发汗到亡阳。那亡阳的时候，你的能量就抓不住你身体的水分了，你的水分就会一直流一直流，所以这个人就会汗这样滴滴答答一直出来，就是全身这样的冒汗，是不是冷汗不一定，但是汗就不会停，然后那个人很虚，然后呢于是就漏不止啊，就是他的汗就流不停。那这个人会误风到底还是不是桂枝汤症呢，就不一定了，就可能是桂枝汤症还在，所以这个人会误风，也可能是这个人汗孔大开了，所以吹到点风都受不了啊，这两种可能都有。但是这里的话我们比较会思考的是他可能桂枝汤症还有一点吧。那因为你的汗在流不停，对不对，所以你自然没有水分到膀胱去气化成尿了，所以小便当然就尿不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因为你在大量的湿汗，湿汗的时候你的全身水分就不够，水分不够就会从血液里面去夺取水分，对不对，你去有去水的血就变成干干的，血如果干干的话，血是用来养你身上的精，就是那个竹子头那个精啊，那血是养你的精，因为肝属精，对不对，肝要血来养它，所以人的血很够的时候经脉就会很松，所以血越虚的人越容易抽筋。那如果呢你的血一直被这个汗这边抽干的话，你的筋就会没有足够的血去养它，于是你的手脚就会开始有点绷紧绷紧的感觉，那难以屈伸啊，这种好像筋都很紧。但是同学有提醒过我说我要画三角还是星星，对不对，这个最重要的主症是误风跟汗不止了，至于小便会不会难，四肢会不会急，这些都是兼症，这样好不好。那么桂枝附子汤里面呢要加附子一枚泡去皮破八片，那一枚泡附子大概多重啊，一枚泡附子大概有《伤寒论》时代的三两那么重，如果普通 size 或者偏大 size， 所以如果你看到三两《伤寒论》里面写一枚泡附子，你就把它折算成三两泡附子，这样子比例上比较好抓。那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吃桂枝加附子汤的话，你可能就这桂枝汤的五味药甘草少一点，对不对，再加个附子，那可能你用个五克的桂枝汤再用个一克的泡附子，这样子差不多了，好不好，就用科学中药的话就这样子。那这样的其实这一条症你们现在听都会觉得很轻松可以理解，就是表阳虚嘛，对不对，所以汗就流不停。可是这一条其实将来我们学一些其他的方的时候会有一些混乱，因为太阳经的很多失调呢都会有误风啦，什么尿不出来啦，所以尿不出来或者误风很难当真正的主症，你唯一能够抓的主症大概比较是汗流不停这一点，这样好不好。只是其他的兼症张仲景写在那边好不好呢，当然很好，因为你不要说没有这些兼症我不敢用这些药，对不对，所以还是写在那边给你比较好，就是有这些都可以用这样的。但是最大的主症是汗流不停啊，而这样的表阳虚呢又没有到真正的亡阳啊，真正的亡阳的那个水不能运化，那个水气病我们或者是日本人叫水毒病，那是将来要用真武汤的啊，那是另外的一个结构。那么附子呢我们在基础班其实有花过一些时间讲它了，可是好像我们这个班有一些同学是这个时候才进来这个班的，所以没有听过基础班讲附子的举个手，看我看一下人数比例。哦，那就稍微再带一下好了啊、哦。那我们说这个附子这个药物，它跟乌头天雄是一家的，对不对？那乌头是母猪啊，乌头是细细的东西，然后乌头会把它的能量分出来，营养分出来，然后就在旁边，如果乌头是一个主根的话，它旁边会乌头这种细细的主根，它旁边会牵一条细丝，然后长一坨圆圆的东西，这个东西是附子，而附子呢通常比乌头要粗要大，所以呢这个肥肥的胎儿呢用一条细丝跟母体相连，有没有很像一个小孩啊，哦，所以 父子这个东西很像人的胎元之气啊、哦，所以就很补先天。而父子有一样事情很像肾的功能，我们说它是未分化的生命能。什么叫未分化的生命能啊？我们说一个父子他可以决定他将来要长成乌头还是天雄，对不对？所以他还没有决定他要变成哪一种东西，当他还没有做出选择的时候，就有这个未分化的生命能的特质，而这个东西就是肾气的这个能量的一种存在方式，而也就是肾上腺里面还有存在人体的干细胞这样的方式，就是还没有分化的细胞。所以父子他的整个能量就会震颤在共鸣在这个人的肾啊，也是命门这个地方。那这一点我们先晓得一下，而他非常补阳气。那我们也讲过一些关于父子的乡野传说，就是父子这个药非常容易坏掉，在泡制的过程不但容易臭掉馊掉，而且容易因为莫名的理由而把它毁掉，什么狗经过踢翻啊，小孩经过踢翻，太太经过又踢翻一次，然后就这样制造不成泡父子。所以呢，我们中国人渐渐觉得说，父子这个药一定是全世界的孤魂野鬼啊、冤亲债主都很讨厌这味药啊，所以不愿意让它存在，所以用各种方法从看不到的世界来阻挠它出现在世界上啊。所以就是李时珍的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引述这个张宁父子记这篇文章讲的，因为父子他是在四川省的张宁县赤水乡，也就是现在的那个李太白的故居啊，就是绵阳县，成都旁边的绵阳县。那如果这个父子呢开枝散叶变成乌头，它力量比较会驱风寒。那如果这个父子呢长大了以后呢不变成乌头，而只是一直条往下长，也就是它不再分出能量去生长下一代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呀？王老五一个啊。所以这种非常小气的父子叫做什么呢？叫做天雄啊，就是打光棍的，他就把所有的能量都收在自己身上，不分给别人。那这样子的东西当然就是很固精啦、啊、对不对？像我们中国有些道家修炼的人啊，非常讨厌近女色啊，就是这样子会害他破功啊。那就是天雄就是这样子的特质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下，就是非常补阳气，而他的阳气是补在肾啊。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买到的天雄都不够好，我们现在的天雄都是瘦父子，不是天雄，那个就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好的父子，我们叫做八角大父子，就长得很足气很足的父子，这种最有效的父子，他已经隐隐要分支出来，所以会有几个牙这样子出来，就已经有八个角的父子啊、哦，是最好气最足的父子。那天雄，我们中国文草书都说什么？三年为父子，四年为乌头，五年为天雄。所以天雄一定是已经过了它可以发育成乌头的期间，还看到它一直往下长，不发育成乌头，我们才确定这条果真是要当天雄的，对不对？可是我现在要去买到的天雄都是什么？都是瘦瘦的父子，哦，那个差很远哎。所以如果你要买天雄，你干脆放弃瘦父子。如果你家够有钱的话，你去药局挑那个父子，就是越大片的越好。那就是因为八角大父子的气很足啊，所以如果能够买到很大片的父子，效果就会不错，补气的效果很好啊。历代的医家比较建议说，天雄如果遇不到好的，你就用大父子代替就很好了啊。那这个父子呢，如果照林海厦先生的说法，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生父子是破阴实的药，熟父子是补阳气的药，这个一定要分清楚。也就是说，如果你有那种腹股脉、阴实脉，就是脉很沉在底下又很硬邦邦的，你吃生父子之后，那个脉会越来越松，可是人会虚，但是这样子的虚才能补，否则的话你功补不进去，那人也好不起来啊。生父子是泻药，熟父子是补药。那生父子的话，如果你买得到，通常是盐巴腌起来的，那你用的时候要先切薄片泡水，把那个盐涮掉，然后再才能煮药，不然它整锅药咸得一塌糊涂啊。那科学中药里面有一个牌子叫柯达牌，柯达的父子有一点咸味，然后吃起来特别容易麻倒人，我觉得他那个父子有一点生父子的药性，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就用起来还蛮强的，但是比较补，但是破阴实的效果还不错啊。那这个父子神农本草经写它味辛温 生山谷啊，是风寒可逆邪气啊。那这个东西呢，主要就是如果这个人他的受的邪是属于风寒类的，那附子还是有一点用啊。那这个如果是湿气啦、暑气啦、燥气啦，可能就不是附子了啊，火气也不是附子在处理。那像那个孙思邈的《千金一方》里面有一个附子酒啊，就是拿生附子去泡酒，然后喝那个酒。我后来给那个酒加一点味，叫做霹雳烈火酒，因为这加一点干姜啊，就比较痛的药。但是说喝起来能够把身体里面很多寒气逼出来啊。那你们如果是那种运动不足又吃过很多生冷的人，那不妨看看这个方子喝喝看啊，那会有点用。那温中是当然的啦，附子是一个会暖的药，只是在仲景方里面，你真的要暖的话，不是用附子吧？不是只用附子，附子要加干姜才比较暖。单用附子暖不到哪里去，像我们这些助教们常常在吃附子剂的，包括老师都这样子，我们吃真武汤什么都不会觉得很暖的啊，都要加干姜跟甘草什么才会比较暖。那金疮呢，张仲景在治金疮的《王不留行散》里面是真的有加附子，对不对？有没有附子？好像有啊。那主要是这样子，凡是受到刀伤类的东西都要预防破伤风，那你有附子在那边可以把那个风邪逼出去，所以在治疗那一类的伤的时候会用到附子啊。那至于脓疮的话，当然是黄芪为主了啊，可能就不是用到附子了。那至于说破针尖积聚邪甲啊，这个病字旁一个针跟病字旁一个甲是什么呀？就是针啊，就是有征兆比较固定的存在，甲呢就是比较假借它而成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身体里面有一团寒气，这团寒气要找个东西依附，就抓了一团血在那边，一团东西在那边，可是那团东西可能那个寒气稍微去掉一点，那团血就散掉了，所以它只是暂时会成一坨的，叫做甲。那针就是已经确确实实长出一块肉的，叫做针啊。所以这种积聚的东西呢，因为都是属于阴实类的，所以你用了附子去泄阴实的话，就可以把它破解掉啊。所以我们治癌症的药里面，附子啊、硫磺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药嘛啊。那至于说寒湿这个微痹啊、拘挛，这个膝痛不能进步，我觉得如果你只讲一个人脚不能走路，那这个也有可能是，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说法是，当你的胃太热把肺烧干了烧焦了，人的脚就会没有力气走路了，那个是伤了气造成的。那那个当然不属于附子管，附子管的是因为寒湿而造成的脚没有力，造成的脚抽紧，然后造成的膝盖痛不能行步，懂不懂？它是以一个寒湿为中轴发展出来的。那像是不要说这个张仲景里面祛风湿治痛风的药很多都有附子在里面啊，所以就是非常清楚的疗效。那另外有一些从仲景方发展出来的后代方，比如说有一个方式叫做芍药甘草附子汤，那后代称这个方叫做去胀汤，就用了这个方用的对的话，你老人家就不用拐杖了啊。那这个能够治疗这些脚的痛啊，这是当然可以的。那附子呢，在后代都说大毒，对不对？那陈修元在这个地方有为附子说一句话，陈修元说其实中国人的毒这个字呢，认为气性有偏，不合乎平和中正，叫做毒。所以本草呢，除了白米饭之外，也就没有什么不是有毒的了啊。那附子因为太偏于阳，所以呢当然就只能说它是有毒的，但是用来治病还是很好用的啊。那大陆那边有所谓的火神派的做法，比如说像是小火神卢先生啦，或者是李可老中医啦，或者是王振龙先生啦，他们的做法跟美国的尼海下的最大的做法有一个差距，或者是如果你硬要包括，可以包括香港当年的谭树渠先生，他们这个治疗这个用附子的用法是有一个差距，就是倪海厦先生会直接用生附子，那直接用生附子就可以直接破阴实， 就可以把那块癌症打破。可是如果你用的是泡附子的话，它要破阴石，像 破阴石的话，你海下先生可能吩咐用个5000就好了，那5000是换算成现在的克数可能就是不到20公克，那这样的生附子就能够发挥到破阴石的疗效。可是在有些地方我们不太敢用生附子，只能用泡附子，那泡附子要破阴石的话就必须补阳，补到很大很大的阳，然后把那个阴挤出去，这样懂吗？所以它可能泡附子要用来破阴石的话就要从100克起跳啊。那100克起跳的话，现在是我想想看算几两啊，一两是 37.5 克，它都三两多，对不对？就至少是现在的三两多起跳。那三两多起跳，我觉得现在台湾的药局应该已经经得起惊吓了吧。几年前看个三两多附子，那药局叫你到别家买啊，就出了死人不要惹到他这边。那还有一些香港的医就是他要分好多次买才能买到，这样子。现在解禁了没有啊？现在一次买三两附子还可以吧？可以的啊、哦、所以就不管你了，所以就没有关系了。那至于说附子的泡制这一点的话，那像香港谭树渠就去坚决说要用姜汁来泡制，这样子的话它的补阳气的效果不会受损，而它的毒性也最低。那如果用了甘草泡制的话，毒性虽然低了，可是补阳气的那个锐利度就降低了，甘草把那个附子搞得温温吞吞的。所以谭树渠说要取那种黄颜色的泡附片呢，就是甘草泡的，那这样子效果就比较不行。那一般药局就是根本就是生附子泡的水弄成不咸的，就直接晒干或烘干，那是我说的白泡附片，就是我们一般买的白附片。但是千万不要跟白附子这味药搞错，白附子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植物，这样懂吗？那白泡附片呢，我就说那就是真的是白泡了啊，就吃起来还是蛮毒的啊。你如果煮的不够久，吃一般药局的白泡附片会把你麻倒，一两就可以把你麻得好惨烈，那怎么办？那就你凡是用到那种白泡附片的话，你就跟姜先煮一个多钟头，最好是就是40分钟以上，最好是2个钟头这样子，然后再放其他的药，这样子那个麻性就会降低。就是你凡是换一家新药局买一种新附子啊、哦，你第一口煮的药喝下去都要小口一点，懂吗？就测验一下会不会把你麻倒，那如果不会麻倒才可以放胆用。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将来我可能教真武汤，教了真武汤就必须提到香港谭树渠医生用来治那个糖尿或者是高血压的那个用方。那他用来治高血压的真武汤是每天要用到8两泡附子，连续喝30天血压会下去，那是真的是在实践所谓的阳历乃固这些事情啊、哦。那当你每天要用8两泡附子煮药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家里面出死人啊，对不对？就是你煮的不好就很可怕。所以我就说煮附子剂你慢慢加，1两没事再用2两，然后慢慢混麻就再煮9年或者减量，再慢慢加。但是你真的要吃高血压，甚至要1天8两啊、哦，这样才会很有效。不然我跟你讲，谭树渠量1天8两，就2天1斤，对不对？一个月用15斤。如果你用你一般吃附子的那种吃法，你要多少年才吃得完15斤啊？对不对？不太可能吧？当然，我们说羊肉跟附子有普利门果有相乘的效果，那你们也可以尽量把附子煮到羊肉里面去吃，那这样子很不容易上火，很不容易麻死人。你看，但是这个火也的确补进去了啊，所以你们可以考虑看看用这种方法，好不好？就是内门火多多益善啊。那吃附子是一开始会发燥吧，但是吃附子真的吃到好的时候，其实你是那个比如说四逆汤啊真武汤吃下去以后，反而会觉得哎，嘴巴更有口水了。如果会吃到更有口水，就代表你的那个内门火已经可以把水运化到头顶再下来了，那这样就是一种很健康的征兆啊。那现在刚吃附子都会偏渴了，徐助教，你吃附子现在会渴还是会不渴？还是会渴啊、哦，可能还没有转上来。那就当我们有一天要用那么重剂量的附子的时候，可能各位同学就要买菜要小心啊、哦，就是这事情要知道一下。我跟你讲，很多附子就不能用了，就像 你要给人家一天吃八两铺子，你愿意给他还不一定喝嘞，就不好喝啊、哦。然后每天不能断，然后他一定要把原来西药停掉，那真的吓死人，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些保命绝招就留着，有一天你自己觉得不对劲了，救自己就好了啊、哦。或者像檀树取一，糖尿病也是很猛的、啊，八味肾气汤，每次放八两铺子。啊、哦，听起来真好，我听着觉得好过瘾哦。这样糖尿病一定会医得很好。可是那只是我一个人那天过瘾啊、哦，拿回家去煮啊、哦，没有一个人高兴的啦。啊，像现在糖尿病人，他们都会先去问营养师的意见，对，什么都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所以即使像南投那一位，我觉得真的算好好先生等级的，现在一糖尿病都是叫人家每天要吃足够的白米饭，然后呢红糖水，那喝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个病人还愿意来找他，他才给人家，肯定都要先经过重重考验。因为你要把糖尿病医好，你就必须要喝足这些糖，这样细胞才会有补充。可是一般人连这些都做不到啊！习惯那个西医的论点的人，就听到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对不对？就会觉得，嗯，这样会身体会受损啊！甚至我们要用地黄剂的时候，都有西医朋友说，怎么可以用地黄？这还有重金属的、啊，这种药用下去肾就坏掉了。那我每次肾快坏到都是靠地黄汤救过来的、啊，那好像没有那么可怕。那所以这件事情就自己考虑一下。那主要就是因为附子有，我们中医都说附子是通行十二经啊，能够走，然后走在全身，然后通行全身阳气。那如果你是发汗发坏的，那你在桂枝汤里面再加附子，让这个附子的阳气能够随着桂枝汤的路再走一道。那这个桂枝加附子汤有没有需要如何发汗温腹啊？他说将习如桂枝汤法，所以还是像为桂枝汤一样，你还是要温腹发汗，让这个附子的药性能够借着桂枝汤这条路重新走一遍，从营分透到胃分来。那你的表阳够了，你就不流汗了，这样能够明白吗？那么桂枝加附子汤在治疗感冒的时候，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们还没有教麻黄汤，但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先把这件事记起来好不好、哦、字没有很多，你们不会怕。就是我们的麻黄汤症是脉浮紧无汗，然后全身怕冷，对不对？那就会有人问一件事了，如果我脉浮没有很紧，然后怕冷的不得了，可是有汗的，不是，是桂枝加附子汤。就是桂枝汤只治风不治寒，所以你用了桂枝汤呢，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处理那个全身怕冷的不得了。就是桂枝汤适应的主症是讨厌风吹到，讨厌你，讨厌风扫到你，可是那种已经坐在床上觉得好冷好冷了，那个不是桂枝汤。所以那个看起来像麻黄汤症可是又有汗的，那个是桂枝加附子汤啊。这个是火神派的祖师爷郑清安提出来的，说恶寒而身痛不发热者，桂枝汤重加附子。什么叫重加附子啊？就是遇到这种的，你不要像这个漏汗这个桂枝加附子汤那么客气。他说加一枚，对不对？可以加两枚三枚啊，因为那样子的重寒附子可以多一点。所以因为有同学他家里面的长辈就是有这种桂枝加附子汤症，可是每次吃都没有什么效。我就觉得有些人的体质真的偏寒偏的蛮厉害的，那可能那一点点的附子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情啊、哦。那当然寒性体质你们平常日常生活要知道好好调补啊、哦，不要让它继续坏下去啊、哦。那这个日常生活的保养还是要注意到的。那再来有讲两个比较简单的方子啊，六支22跟23啊，这个太阳病下之后脉促休满者，桂枝去小药汤主之。23条是下之后其人恶寒者，桂枝去小药加附子汤主之。这个是这样子，我们太阳的表邪，它的战场原来是在我们皮肤的这个胃分，对不对？如果是桂枝汤症的话，可是你这个人呢，没事去打个点滴，吃个消炎药、退烧药，这样的一做之后呢，里面的元气一虚了，这个感冒的病邪就会随着你这个 元气向下坠的那个动力往里面陷进来，于是本来是在外面的未分有邪这件事情会被拉得比较偏里面。当那个邪气被拉得比较偏里面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可能性啊，就是下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千变万化。但是有一种是，如果你的脉变得比较急促，胸满，这个胸满跑外三千说可以念作胸闷，就是胸口闷。就当你感冒或者受风寒之后，觉得胸口闷，而这个脉促，脉促啊，促脉不是跳得比较快，跳得比较快叫做硕脉，就是数字的数啊。那比较促脉是这样，跳得比正常的频率快，就是一分钟很多下，可是偶尔会停一下，就因为它跳得快也没用，就被停回来了，就是身体用不到那么多血，所以跳得比较快而微微停一下。那这个脉促到底要不要拔到？我说这个东西打三角就好，脉不用那么细细算。但是伤寒如果是因为你误服了什么药物啊，或者吃错了什么药，变得元气内陷了，那个邪气就压到胸口来，胸口很闷的时候，那我们说过，原来限制住桂枝汤的作用范围的药叫做芍药，对不对？芍药勾勒出桂枝汤，你只能作用在这个人的这个轮廓里面。那现在他阳气陷进来了，你就把芍药拿掉，解开这个桂枝汤的封印，那这桂枝汤就会撑出去，就会把这个病邪重新撑出去，然后作用原来桂枝汤要做的事情，这样很简单嘛，对不对？那桂枝加附子汤这个下之后情人恶寒中间加一下，这个脉促胸闷这种病状还是要加到里面啊，就是这个人又脉促胸闷又特别怕冷的话，那代表他的阳气不够，所以他会特别怕冷啊，所以可以把附子再加回去，再加一点附子啊，所以再加一个单位的附子。那加了附子以后呢，就把这个胸闷撑出去并且发出去的同时呢，又把阳气补足，这样你就不会那么怕冷了，这样是不是能够明白啊？大概这个道理是这样子。那其实呢，桂枝去芍药汤真的治感冒的几率不是那么高，因为如果你已经学了伤寒论，你就不会容许你变成这个状态了，对不对？就谁家太阳出感要吃泻药啊，对不对？所以你会了伤寒论就不容易遇到这个状态。但是郝万山教授在他的课程里面有说呀，一般的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心脏的病，冠心病半夜因为受寒，因为天气冷而发作的心绞痛、胸闷或者憋气的感觉，就可以用桂枝去芍药汤，就可以把这个心阳输布出去，营卫打通，那心脏的那个压力就会减少很多。那如果是老人家肾虚的，那你就加点附子都很好用，好不好？所以就是不要把它说成治感冒，把它独立拿出来看，就是你没事你忽然胸口发闷的话，你可以考虑这个方子，就是受寒受风因而胸口发闷啊，那这个方可以使用啊。那再来呢，桂枝去桂家灵竹汤这件事，这个事情呢，这是一个我涂灰的条文，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打算多讲，但是我想借这个方跟你们谈到一些所谓的相对之方的问题。那讲到这里，其实呢，同学有些我们立志要当好的家庭主妇的同学就不用太用心了，就可以打打瞌睡啦啊，然后跟左右聊聊天啦，就可以处在一个预备下课的心情啦。我的那个讲义本草有为这个方特别把茯苓跟白术放在这个位置吗？有吗？没有吧？有吗？有白术，白术是为了天穹散放的，不是为了这个，所以我没有特别的考虑这个地方，就是说这条只是给各位看到一些相对的方，因为这个方刚好对到好几个方，所以值得跟大家讲。 就好 就好，我也要就是好比说桂枝汤桂芍草姜枣，对不对？那桂枝是心阳通出去的药，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在古代汤易经法呢，有一个方子跟桂枝汤是相对的方，桂枝汤是所谓的小阳丹， 那相对于这个如同初生的太阳的另外一方叫做小阴蛋，那小阴蛋这是什么东西呢？是勤扫草浆澡，就是把热热的桂枝换成凉凉的黄芩。那因为桂枝会往外面撑，对不对？那黄芩不会啊，黄芩就反而被烦恼拉进来了。然后这个方式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方最接近的方式是放仲景的那个黄芩汤，但是黄芩汤它有加生姜，但这个方加生姜没有关系，可以加。所以古时候小阴蛋汤就是勤扫草浆澡，那这个汤是治什么？治肚子绞痛的肠胃炎，就是芍药能够把肠子松开，让黄芩呢拉进去消炎，让生姜把肚里的水排一排，所以整个结构会变成另外一件事。所以各种治肠炎下痢腹痛的各种方几乎都是从小阴蛋汤变出来的，这样能够明白吗？就是万事治痢之方之主，就是治热性的下痢的方，就是一小阴蛋汤。所以只换掉一味药，这整个结构就变了，这样能够明白吗？所以小阳蛋跟小阴蛋是相对之方，如果你们将来要学写程式的话，这种思考要会，懂不懂？那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方式，桂枝去桂，那就剩下芍，对不对？那姜枣我们不论，好不好？姜枣因为它是需要一点通调灵胃的效用，所以姜枣就留下来了，所以姜枣还是留在里面当通调灵胃。但是呢去桂，然后还有甘草，对不对？然后再加茯苓跟白术，对不对？那在这个结构之外呢，仲景方有另外一个方，我们以后叫它这个苓桂竹甘汤。那这个方如果不论姜枣的话，就是苓芍竹甘汤，听到没？有一个桂芍相对的结构存在，就是，但是这话你们大部分同学都在听黑话了，你们不要紧张，因为以后会教，好不好？我只是在讲到一个方剂相对的概念。所以呢，这个方子呢，它会像刘杜周教授非常注意这个方，就是因为他，我们都认为仲景方在古方世界有很多相对偶的方。苓桂竹甘是治什么呀？我们先大概说一下，茯苓这个东西是能够清空心脏这一块的水气，也能够增加可以把肠胃的水渗掉，就让人比较干一点，然后可以把一些邪气离开掉。如果一定要说茯苓干什么，它是增加小肠的吸水机能，因为小肠的吸水机能是靠心脏在养它的，它让小肠吸水很顺，就可以省心力，所以心气就会保存住，这样懂吗？所以它间接的是一味补心的药。那茯苓是一个去水，然后把这个地方清干净的药啊。那白术是一个让脾胃机能旺盛，能够把水从脾胃里面吸走的药，这都是化水消化水的药，这样能够听懂吗？那苓桂竹甘汤是治疗说胃里面有太多的冷的痰饮在这个区块，那你用桂枝去通心阳，然后用这些其他东西把痰饮化掉，那你的气就通了，痰就少了，这样子。那苓芍竹甘结构在干什么呢？那没有桂枝在通心阳，苓芍竹甘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结构，是用来有点像是利尿的结构。就是苓芍竹甘就好像是你的脾胃不太能够把水吸进去，然后放到膀胱去，它就用芍药当做棒布，然后透过茯苓跟白术把你的脾的水抽进去，然后让它放到那个膀胱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呢，就能这个方是很少数能够体现白芍利尿的机能的一个方。就白芍利尿的机能，如果不看这个方就看不到，是极少数的方。然后这个方子，这个是指这个地方呢，是在跟苓桂竹甘相对偶的时候，苓桂竹甘能够去这个脾胃区块的痰饮，那苓芍竹甘能够让脾胃区块把这个水拉下去消化掉，这是一个对偶的点。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完，桂枝去桂加苓竹汤，它还有一个对偶方是。桂枝去芍加苓竹汤，那这个东西，这两个方在伤寒的世界就是一个对偶，就是这两个方的对偶非常好玩，就是桂枝去桂加苓竹汤呢，是一个它的症看起来完全就像太阳病， 可是它其实是病在太阴，而桂枝去芍呢，是一个看起来完全像太阴病，可是它病在太阳，也就是芍桂的那个张开合，其实在方剂里面可以决定这个药是工作用在太阴还是太阳，就在脾里面还是在脾胃的脾，是作用在脾里面还是作用在营卫之气这个区块，也就是芍跟桂的互相的有无之间会有这些变化。那我今天想要带大家快速看的就是这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跟桂枝去芍加灵竹汤他们在搞什么东西，因为这两题都是伤寒论里面的陷阱题，它乍看之下都很像是另外一个汤证，可是其实是别的东西。那至于历代有很多争论，比如说一周经典就说哦，桂枝它不可能是要去桂的啦，一定是去芍啦啊，那是因为没有在临床，凡是有在临床的人都看得到这个汤证，而且治得好，所以知道它绝不是像一宗经典讲的那样子啊、哦，是什么桂枝它要去桂，因为它那一条的重要的意义是在于那一条是一个假桂枝汤证，不是桂枝汤证。可是一宗经典的那个编者可能就真的上当了，然后就说既然是桂枝汤证，怎么可以不放桂枝？哦，那是一个有点类似于那个。名侦探柯南那个卡通片啊，就得到很多线索以后，最后那个毛利小五郎就指着一个不相干无辜人说犯人就是你啊，就是到最后那个证据都在啊，但是看你是柯南的功夫还是毛利小五郎的功夫啊，就是所以这是陷阱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陷阱题啊，6-29，他说太阳病服桂枝汤或下之，照理说服了桂枝汤或者下过该转正了呀，仍然头项降痛，膝喜发热，无汗，心下满为痛，小便不利者，却知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这个地方啊，因为我们现在，我跟你讲，最好是一条你们要记得，因为有的时候感冒会遇到这个假桂枝汤症哦，然后就真的是要这个方才会好，那这方科学中药没有做啊，你们要单位要去照比例调在一起。就是说啊，本来我们桂枝汤的那个这种种什么洗洗发热那些症状啊，都是因为有风邪进来，对不对？然后太阳经受邪，所以这边降痛怎么样的。可是有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情况之下会发生很多假的桂枝汤症，那是什么情况呢？我先跟大家讲明白，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脾胃很虚，心阳不够，他喝进去的水呢，就在这个胃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把它吸到脾里面去，然后运化到更深的身体了，就是有一团水荡在这边，这样懂吗？那当你的脾阳虚、心阳虚不能够运化这个水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因为命门火不是要把人体吸收到的水分借由这个水晶之气的引导让这个水上去，对不对？那你这水根本都下不完下不来了，那当然那边也没有水了，那命门火这边干烧，然后没有水气可以上去，所以从头上后面就感觉不到水气，然后就僵硬了。那个跟外感风邪不一样，跟外感风邪进来所以头上僵硬不一样，这是因为没有水给命门火烧，水才会僵硬。然后呢，所以因为人很干燥，水都荡在这边，所以当然会发燥热啦，所以看起来又跟桂枝汤的那个微微发烧又有点像。然后呢无汗，那唯一的症状是那因为人都已经干掉了，当然也不会有汗，对不对？就因为他阳气还在，不会随便乱流汗，可是呢他身体的水根本不通，所以你不管怎么逼他汗他也没什么汗可以流，因为人干了嘛。然后呢无汗在搭配上心下满为痛，你们记得张仲景说的心下就是我们人类的胃的这个地方啊，心下是指胃，就是你，可是你的这个胃呢胀胀满满闷闷痛痛的，因为有一团水在那边，你的胃不知道怎么消化它吧，所以当然是闷在那边在痛啦。然后因为水都不通，所以小便也不利哦，这条真的是超级陷阱题，就这条你们可能会误判是桂枝汤症，可能误判桂枝加茯苓汤症，很可能误判它是泻心汤症，也因为泻心汤症是心下闷的，也可能误判是五苓散症，也可能误判是真武汤症，就是几乎所有误判的可能性都在这条里面，非常可怕。所以这条非常死熟死熟，就是每个症都合的都是桂枝去桂枝加 灵竹它。那当你有灵竹，照理说是可以让这个水气能够离开胃部，能够通畅，但是不够。就是我们重顶方的结构是，只让这个水气那个胃能够消化它、吸收它还不够，必须让脾能够受纳它才能输布出去，这样有芍药把它扯下来。那一旦这个水能够下来了，就顺利的找这一圈就绕完了，然后所有的症状就消失了。这是一个假的桂枝汤症，这其实非常难，你们觉得？临床的辨证这一条是非常难的啊、哦，所以各位同学要如何记得它？有没有什么建议啊、哦？ 老师能不能再把芍药的角色再解释一下？ 芍药的角色在我们用这个汤里面啊、哦，就是如果我们的如果这个当我们的胃对不对？它里面有水在胃里面对不对？理论上你加了白术，甚至古时候白术苍术不分的，或者加了茯苓，茯苓会让小肠的吸水特别强，但是呢只过了胃跟小肠的这一关，不能叫做完整的水运化。就是这个水你知道吗，它这个水有一个奇怪现象，它好像荡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就是胃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我说要认识芍药，我们在教芍药的时候讲到一个方法，甘遂半夏汤，你们有兴趣做程式的人回去自己读。甘遂半夏汤里面也是煮水的药治疗这个，就是它有一块地方在满闷，可是你泄水的药泄不干净，就是那团水你要用的地方东西把它抓下来。那胃跟小肠在下面的一个大区块，我们说是中医的广义的脾的区块，对不对？就是你用了芍药以后，这整个广义的脾的区块会松开，把那个水引下来，比较有这样的作用。但这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用法，除了桂枝去桂加苓竹汤以及甘遂半夏汤以外，我很少看到这个作用吧，连真武汤都不见得是怎么用的。所以各位同学只能当作是一个特例来看，我很抱歉我不能解释得非常好，因为我得到的参考点太少，而我临床上用的机会又太少，好不好？只是日本因为大家是说去桂还是去芍，历代已经吵翻天了、啊、就历代伤寒论的注解已经分成两党，所以很多人都说不应该是去桂，那可是我觉得比较研究的好的都赞成是去桂，而那个日本又有一位医生临床遇到这个症，真的给他一吃就好了，所以的确如果你很乖的照书开药的话是去桂。那这个方所相对的那个方就是太阴篇的某一个方，大家是不是几页啊？那个是你们翻一下就好了，200页是吧？200整是吧？24啊，对对，200页的最后一行啊，24条，太阴篇的24条。他说太阴篇就是又会吐又会拉肚子，对不对？那他说有一种太阴病呢，是想吐又不吐，然后呢拉肚子又拉一拉又不拉了，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太阴病？就是不纯的太阴病。然后呢他说脉浮涩者，就是太阴病的脉应该比较沉吧，又是里症，对不对？他的脉又是浮在表面，可是拔起来又不是很通畅，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这代表说这个太阴病啊、哦，它里面主要的病不是太阴病，而是有内陷到脾胃的桂子太阳病，就是那个脉要浮可是又浮不动。所以呢他就把桂枝汤去药芍药回复到桂枝去芍汤的结构之外呢，再加茯苓白术。那这样子加了之后会怎么样呢？就是茯苓白术把那个太阴的那个想吐啊水化解不掉稍微松一松，但是整个的结构这个太阴病还是要把它还给太阳去解决的，懂吗？所以这是一个假扮成太阴病的太阳病。所以从刚刚我们说苓桂竹苷跟苓芍竹苷结构的相对偶之外，桂枝去桂汤跟去芍汤又有一个相对偶存在，所以这两个都是骗死人不赔命的方，幸好这两个病你都一块也不会死人，所以就算了，就慢慢调理总会好。只是我觉得教到这里可能同学就会感受到伤寒论里面的难处，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思考非常的细腻，然后一味药的加减就有很多的变化。但我只能说有同学想要学本草程式的话，那这些东西就是同学要用功的地方，那不学本草程式的同学我们就几个重要的方记得也就日子好过了，好不好？那今天课上这边，我希望同学如果有意见要分享的，还有用过这些桂枝汤有什么特别的经验的，可不可以？还有用过什么桂枝加附子汤，或者放的附子不够会无效的，怎么样怎么样，同学愿不愿意上来分享给其他人知道一下，好不好？ 愿不愿意有人用这些方剂，有一些愿意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经验？还没有经验是不是？我建议大家啊，跟药头去批桂枝汤啦。那个单位药怎么批？你就批一罐让大家分嘛，就跟药局拿小药袋。每个人呢，如果你容易咳，你就拿个30克的杏仁，30克的厚朴；如果你容易发冷哈哈汗，你就拿个30克的附子，就这样备用的。然后每个人都给我桂枝汤，然后加料都在里面，调味包都配好的。好不好？你们跟药头商量，我觉得这是可以大家开始买的存的料，这些药都很好用的啊，家庭常备啊，一定要有。附子啊，看药头怎么买没关系，就是灵通也可以帮你调柯达的货都可以，好不好？那你们就那反正我们的药头同学，那这药头好难听哦，这药头同学跟陈都教也很熟，他们私下还可以商量嘛，好不好？那你们就是该有的药要有啊，这些药平常家常都要有比较好了。